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阳光特别好， 特别好。 哎，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一看，蓝天白云， 有点新海诚动画那意思了。 你这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日本动画导演， 啊， 他拍的那个动画电影里面， 啊， 色调饱和度特别高，让人看了心情特别好。 哦，反正现在北京秋天，应该立秋之后都可以这么说了，是吧？ 秋高气爽了， 哎，是北京最美的一些季节。 嗯， 好天就有好心情，有好心情就会有一些好胃口。 哎， 美哲，我问你个问题啊。 您问。 你点外卖吗？ 那必须点， 还必须点。 我呀，大家都知道，虽然精通于烘焙， 啊， 但是做饭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行， 啊， 所以平常吃饭一日三餐可能就大部分时间点外卖 了，啊，除了单位食堂，在家的时候偶尔会点一些外卖，是吧？ 不是偶尔， 是 经常。 那外卖的这些品类当中，我发现现在外卖的一些 APP 上边哈， 嗯， 也会把这外卖的食品分很多的类。 哎， 你一般会点一些什么样类的食物呢？ 你看你着不着急呀？ 嗯， 你要着急，就是那几个快餐品牌可能会点的多一 些，是吧？ 人家送的也快一些。 嗯， 但是要是呢，刚发了工资， 嗯， 又不着急， 嗯， 在家想吃点好的， 哎， 你会发现很多知名餐馆， 嗯， 人家也开通了外卖业务，不仅东西做的好吃， 嗯， 那个包装也是特别的豪华。 哎，说到这个包装，最近很多市民可能跟美哲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外卖包装变得是越来越豪华了哈，不仅大小餐盒一堆，就连许多连锁品牌还使用特别厚实那种保温袋， 嗯， 替代那些可以降解的塑料袋，而且呢在上边印上自家品牌的广告， 哎，推广推广， 哎，对吧？当然这些质量非常好的包装，用过一次就连同那剩菜剩饭一起就被扔了，你估计也是这样，是吧？ 你知道有一些特别好的包装， 你也舍不得， 保温盒什么的， 嗯， 我可能会留一留， 嗯， 留到我发现我实在是没有场景可以用到它的时候， 嗯， 我可能就会把它处理掉。 那是您一周一星期来21个包装，您确实没 家里全是保温袋。 对啊，这不是在朝阳门上班的白领小刘哈，午餐基本上靠外卖解决。最近他非常无奈的发现，拆外卖变得越来越有仪式感了哈。 嗯， 昨天中午呢，小刘点了一份40元的捞面。外卖小哥送来的却是一个大大的那种铝箔保温棉材质的方袋子。 那家我也点过。 你也点过是吧？ 嗯， 拉开拉链，首先看到的是精致的餐具和垫餐纸。 嗯， 就是垫着这个，你在工位上吃是不是桌子容易脏， 干净一点， 干净一些哈。拿开这些，里头才是餐盒里边分装好的煮好的面条和配菜，小袋子里边则是烫手的汤底。 嗯， 说吃这么一顿面条浪费多少包装啊。吃完面条的小刘发现，五花八门的外卖包装已经摆满一桌了，尤其是那只啊，就那种无纺布加铝箔的保温袋，十分的厚实。你说直接扔了吧，可惜了的；留下来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吧，那就变成占工位的、占空间的鸡肋， 有点占地儿。 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嗯， 过度包装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在海淀工作的市民小邵也吐槽说，最近呢，点了3次外卖，是肥牛饭、鳗鱼饭和土豆牛腩配米饭。 哎呀，这个生活品质还不错。 怎么爱吃饭是吧？ 人家主要爱吃上面配的肉。 哦， 你看看，今天吃牛肉，明天吃鱼肉，后天还吃牛肉 啊，牛肉，反正总之爱吃饭啊，但不爱吃面。但是不论哪家哈，送来的餐食都是用那种厚实的保温袋包装的。你说这个夏天完全没必要嘛？ 嗯， 他表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精美的外卖包装，到头来成本都摊在这菜价里边了， 还是咱消费者买了单， 是吧？随着印有企业标志和广告的定制包装越来越普遍，豪华包装已经成为商户制造的一大卖点哈。部分商家甚至开始拼外卖周边了，你比如说哈，点鲍鱼烙饭， 嗯， 送砂锅， 哇，锅都能直接送啊。 哎，点火锅外卖送电煮锅， 和 点羊肉汤送酒精炉， 嗯 啊。你觉得是不是挺好的？ 哟，这有点成本能 cover 得了吗？ 能 覆盖得了吗？ 能，你点烧饼送肉是吧？肉夹馍嘛， 你都是这么点的，人家都 是 这么送的。 市民小罗曾经点过一家鲍鱼捞饭，外卖27块钱的外卖哈、啊，收到的却是一个篮球大小的这个保温袋， 圆的 啊，与差不多大小嘛。袋子里边装了一只用锡纸层层包裹的小砂锅，说这砂锅真惊到我了啊！ 嗯， 除此之外，商家还赠送了一把漂亮的不锈钢的勺子。 哎，你知道我点很多甜品， 嗯， 人家也会送我什么不锈钢的小刀叉 哦、 嗯， 是吧？ 也都挺精美的。不过这你说刀叉，好歹咱还能留在家里二次利用。 哦， 但是这砂锅能用得上吗？ 关键是就是小罗也是这么说，你说把这砂锅扔了有点可惜，洗干净之后放厨房，但是你说这砂锅的质量到底能不能保证，就是能不能放在火上烧。 嗯， 刷砂锅能放在火上烧吗？ 能吧 应该是能哈、啊 嗯、 按说只要不裂， 你要是质量好它就能。 哎，到最后呢，小罗觉得心里边有点打鼓，放了2天之后最后还是扔了哈、啊、怕万一煮着半截好不容易弄一砂锅丸子汤啊煮裂了， 别再碎了， 是不是？小罗觉得这种过度包装的外卖呢，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新奇感，但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嗯， 他表示自己不会再点这家外卖了。市民小林呢是喜茶的忠实粉丝，让他感觉无奈的是，哪怕只点一杯饮料，下单页面也必须要付1元的打包费。 嗯， 仅仅半个月不到，他的办公桌上已经堆满了白色的喜茶定制保温袋， 这没少点呀。 是这么好袋子，你说扔了吧，真是罪过；送人吧，没辙，你要吗？ 不要，我们家也一堆呢。 嗨，商家为什么就不能出个简易包装的选项呢？ 嗯， 他表示啊，理论上保温袋呢是可以二次利用的，但是每单外卖都配一个，谁用得了啊？最后就只能扔在垃圾桶里边了啊。那么目前其实保温袋呢几乎是无处回收， 嗯 啊，那么对保温消纳、环保消纳也造成了一些压力。甚至是比那塑料袋过去说那个白色垃圾压力更大一些。一位环保人士也说，外卖包装浪费由来已久，谁产生谁负责，不管是塑料餐盒还是保温袋等包装，平台和商家应该担负起回收责任和环保处置的成本， 是你说 让我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 嗯，现在点外卖的朋友特别的多、嗯、咱说这些商家呢，他其实在包装上用心，可能出发点是好的、 嗯、就是为了让你多点他们家嘛。 是，包括呢有一些汤汤水水的，可能他包这个包裹的严实一点，密封性好一点、 嗯、 我们拿到这个餐品起码成色会好一些、 哎、 但是呢像昨天早上有一档特别好的财经节目哈、 嗯、 叫财富新动力、 嗯、 我们正好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商品包装的一些讲究。 嗯， 比如说有的产品他就用小包装，有的产品呢往往又给你设计成什么家庭分享的那种大规格的包装、 嗯、 当时我记得平台上就有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说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零食都开始弄什么小包装分装、 嗯、 会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呢？ 就是应该比如10个巧克力豆一袋就解决了， 然后一个豆你包一个袋 啊， 它呢就叫做过度包装了， 就10个袋嘛。 是是，嗯，那你肯定就会变相可能会产生一些资源浪费的问题、 哎、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就是这个我们在讨好消费者的时候背后的成本是谁付的、 嗯、 另外对于环境的这种压力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解决。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常点外卖吗、 哎、 点外卖的时候您会吃点什么哈、 啊？您特别喜欢的菜都有哪些、 哎、 好哪口啊？ 不像美哲天天中午在办公室坐着，今儿中午吃什么呢？ 等会儿、 哦、啊， 我什么时候中午12点之前来过单位？啊不，我确实是来。 领导，这段 小心办实话， 这段一定要留着让领导听一下啊。 我呢，那你先说完你的 啊，就是天天在办公室让人一坐啊，今儿中午吃点什么呢？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吃什么呀？他就说我想吃蒸鹿眼、蒸花鸭、烧什么酱鸡腊翅、松花小肚，是吧？ 你还是先练 好了再说， 菜名再秀吧。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下点外卖常点吗？吃点什么爱吃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其实最近几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咱们没少跟大家说斑马线礼让行人这个问题、 哎、 经过20天的大力推动呢，斑马线礼让行人的行为的确是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在有交警和协管员值守的一些示范路口啊， 那是 这些礼让行为的车辆已经占到大多数了。 嗯， 但同时呢，电动自行车，特别是这些快递或者是外卖车辆，在路口不守规矩的现象也越发明显了。 非机动车在路口沿人行横道逆向骑行的情况也是特别的普遍，也是非常危险。比如说昨天晚高峰，记者就在昌平区立汤路还有太平庄中街十字路口看到这儿的车流特别密集，沿着立汤路北行的行人啊也有很多。在这条路的路口西侧，警长严振晴用这个执法记录仪就对准了人行横道。但是连续两个红绿灯的周期并没有拍摄到没有礼让行人的车辆。 对啊，这是警察叔叔在这站着，这看着 看着呢。 对，肯定不该礼让就必须礼让。 你看右转的绝大多数车辆都在人行横道前停车了，等着咱行人通过哈。而后车呢也没有出现什么催促啊、鸣笛或者强行绕过前车的情况。而公交车呢更是刚到转弯就立刻停下来，直到人行横道上没有行人了再次启动，当然也会出现现场挨罚的情况 啊！真有不开眼的。 不是说前两个红绿灯周期还挺正常的吗？到了第三个红绿灯啊，一个黑色的别克轿车抢在两名行人前面开过了人行横道，那咱这警长就上前截住呗。一位中年的司机立刻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你看都知道是为什么，还是做不到哈。一边掏着驾照一边解释，哎呀我看见这个行人了，但是你说就俩人，要是人多我肯定就停车了。 这个肯定不对，一人你也得让 啊， 对不对？ 那可不是吗。咱们再把视线转向路口北侧，在回龙观大队交警黄宇飞截住的这个机动车道的外卖员呢，也要依法对他处以20元的罚款。这个外卖小哥说，哎呀我以后注意点不就得了吗，我这才干两天呀、真是没钱。 你看 虽然说外卖员在求饶，但是口气却很呛，显然认罚是不太可能了啊。黄宇飞就说 啊， 如果您不交钱的话，您的车辆得暂扣，处理完之后您再领车。 哎呦， 顿时呢这个外卖小哥也是情绪非常激动，一连串脏话脱口而出啊， 跟警 出口成脏， 跟警察叔叔说脏话 特别不应该。咱警察叔叔黄宇飞也立马严肃了起来，说您再说一遍 啊。 对方呢就不再争辩了，不情愿地掏出手机扫码缴纳了罚款。你看这乖乖的认错认罚多好，是不是？记者注意到啊，这个快递和外卖车辆是每次信号灯由红变绿的时候第一波冲出来的，闯着红灯斜穿路口的外卖小哥也占了较大的比例。即使在接受处罚的时候，他们也是一副非常着急的样子，一看就接了好几单。 是， 哎呀再多等一会儿我就超时了。回龙观大队交警告诉记者，近期从路口执法的情况来看呢，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情况正在减少，其实这是一好事儿，对吧？执法量上非机动车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也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电动车，是吧？像什么逆行啊，还有占机动车道啊、闯红灯等等行为也是非常的普遍。因为警察对记者表示呢，咱说机动车礼让行人的终极目的啊，是为了提升咱北京的交通文明水平，让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觉得更安全更踏实。 是， 但这就得实现一个原则，叫做人车同管。您管住了机动车，同时呢也得管住这些非机动车。 没错， 而且还要提升咱们每一个普通行人过街的守法率，否则还是一样的会不安全，路口还是会闲乱。提升交通文明水平更是无从谈起。 这个不光是警察叔叔要努力，那平台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指导的意见？比如说您这个好，一分钟派8个单子， 而且每个都限15分钟， 对， 那也不现实嘛， 是吧？所以您这让人家小哥是挣钱，但是咱们也得安全的环境下挣钱，对不对？ 没错， 也别为了说，哎呀，抢个单，我必须得闯俩红灯才能够完成，这就不合适了。 包括咱之前也看过很多血淋淋的例子，有很多的快递员、外卖员、送餐员，不是也发生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吗？ 是是是， 这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教训。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平时点外卖吗？都吃些什么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5761说，我点外卖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有的包装不错，扔掉了吧有点可惜，不扔吧 家里的餐具又太多了也用不上，是不 是？ 像弗莱格子也说，我们家这儿有一酒楼，买这个吃的就送砂锅， 买吃的送砂锅 能使一两次 那这质量也堪忧啊。 一两次家里边大火，你说咕嘟咕嘟咕嘟啊、 嗯、 砂锅豆腐。 哎呦， 是吧， 这小日子过多精致啊。 哎呀， 你看像我不做饭，我们家没砂锅也没这种苦恼嘛。 你把砂锅都打碎了吧。 打破砂锅问到底啊，这不是你吗？ 然后呢，像如果说我跟美哲太像了，我喜欢烘焙，但是不喜欢做中餐。 嗯嗯，博荣姐说我出去吃饭呀，会把那个打包盒带回家，我特别的环保、 嗯、 我觉得这些餐盒有的清洗干净，能够反复的利用。 嗯， 当然呢，大家就最好不要加热一些热食，是吧？ 对，就那个微波炉是不是不是所有的餐盒都能加热？ 得看看它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标志，能进微波炉的，不能进微波炉的。 嗯，微波炉里边一开多少度啊？ 微波炉。我这还真没研究过， 比你那个烤箱是不是还要热一点？ 啊， 你那烤箱是200多度是吧？ 最高应该能 啊210， 反正我实际使用能达到212， 是吧？ 是用过200度以上的 哦。 那微波炉呢？ 微波炉还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看时间。 包括现在什么微波、光波、什么混合波， 啊、光波脆烤什么之类的， 是吧？ 啊， 嗯， 反正微波炉这个一般情况下就点外卖啊。吃不完之后下一顿还要吃的时候 热热， 哎，然后呢爱的旋律说，我一般喜欢吃的菜挺多的，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外卖也点，但是挺少的啊。然后呢这个在外边吃完了之后、 嗯、 就拿自家的餐盒来装饭菜，既环保又安全卫生。 哦， 自己带的餐，过去像我们那时候上班都有饭盒， 就是那个铝的那种， 哎，铝的，还不是现在那种乐扣乐扣那种真空包装的、 嗯、 啊，那个带个把， 现在都是树脂的那种， 树脂的是吧， 多一些，是不是、 哦、是吧。 嗯，小辉姐说我在犯懒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女儿帮我点外卖。 嗯， 常点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自己做不了的菜。 哎， 这也是一种点外卖的思路，是吧？ 是吧？ 一些家常菜，咱自己在家就十多了。 哎， 但是有一些特复杂的， 松鼠桂鱼啊， 对对对、 啊， 特占时间的，费这个人力物力的， 哎， 就不妨点个外卖尝个鲜嘛、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卖，您喜欢点一些什么食物啊？经常点外卖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和前门步行街一街之隔哈、啊，中轴线东侧有一条京腔京韵十足的小胡同 哟 啊，西草市街。 嗯 啊，这里边呢，像什么盔头、把子、细衣、靴帽，能买到最优质的戏剧的啊行头。 嗯， 对， 就是全套， 对吧？是全国最有名的叫剧装一条街。 嗯 啊，就是服装道具那个剧装， 哎， 一条街哈、啊。这行头这个你懂吧？ 知道知道 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身的打扮需要穿戴的那些衣物。 哎，平常 道具， 早上起来一上班一看美哲，哟，美哲，您这身行头您去哪儿啊？ 您这身行头不错呀，不是平常经常会这样说吗？ 啊、这么聊天啊？ 你包括我们，其实，在石家庄语境当中、 啊， 我们收拾行李也会说把你的行头收拾收拾。 哦， 明天去哪儿哪儿出差、 啊？ 明天去哪儿哪儿旅游？ 但是 我们收拾收拾行头。 北京的行头更多的是你这穿衣打扮。 哦，就穿在身上。 穿在身上这些、 嗯。 刚才说的德昌号呢，是一家老字号，店主许振海。今年61岁，是这个把子许的传人，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老师。 嗯， 开这个剧装店啊，是舍不得把家传的老手艺在他这代断了。据这个许振海介绍说，他爷爷那辈儿啊，就在宫里头给做什么盔头、把子戏，把子就是戏曲演员手里边使用那个兵器 啊、 哦，就是那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哎， 带尖的、带刺的， 嗯 啊，什么拐子、流星之类的、 嗯、 啊，然后人家有那个样子，比如说。拿一个刀，这刀多大个，照着那尺寸画出来， 应该都是有具体规格的。 哎，这大小啊，手里边那个握把啊，怎么样啊，都分得特别细。 嗯， 那么许振海的父亲许寿昌早在1926年就子承父业入了行。 哎，要是说到现在有快100年的时间了。 对，那他爹嘛，他今年都61岁了、 嗯， 您想想。 嗯， 了解到戏曲演员经常练功的时候吧，这个把子就容易坏。那许寿昌呢，创新了在把子表面上一层。包皮子的工艺 哦， 哎，所以呢更结实耐用，所以在行业哈、啊、有这个把子许的美誉。许寿昌呢还创办了德昌号戏衣社，1956年当时公司合营之后，这德昌号就消失了。那么上个世纪呢啊，这个90年代，嗯，很多的一些干部啊又重新大家又关注了一下传统文化，所以呢许振海说家里边还留着全套父亲当年制作的这些啊行头。 嗯，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下传人。在剧装店面临临街哈、啊、有一些工作室呢在拐弯的胡同里边， 一看呢，工人五六个，大多是开店以来就一直在的熟练工，还有很多的一些，你知道做起来还挺难的 啊， 浆糊， 什么 浆糊？ 浆糊 啊，不是脑子里边那个。 我说的就是粘东西那浆糊吗、 哎？上回问你是拿什么做的来的？ 好像拿面， 白面嘛， 白面提炼的、 啊、熬浆糊、 嗯、 啊，所以呢，人家得把白面制作的浆糊，把手磨得黑亮的剪刀，然后呢。什么针眼顶的很深的顶针，顶针你见过吗？ 是戴在大拇指上那个？ 那是扳指。 顶针那就是戴在食指上的。 嗯，食指也行， 也行是吧？ 但是中指可能更好一些。 哦，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边做针线活的，像我妈呀什么那些、 哦， 他们那个顶针啊，顶针知道什么样吗？ 就是像一个戒指一样，保护你的手指头别被扎着的呗。不太对是吗？ 它不光是保护。 那还是干嘛呀？有装饰作用啊！ 他得使劲往出顶，所以他那个顶着上面全是坑。 嗯 嗯，你讲得出来吗？ 不明觉厉， 全是坑。所以你那拿线缝东西，你比如说缝一特别厚的呢子、 嗯， 那针扎进去的时候不是不太好往里扎吗？ 哦， 你戴一顶着呢，拿那个手指头拿那上面全是坑。 哦， 对着那个、 我理解了 啊， 就是呢，你可以把它很好的扎进去，就 是就 这样不硌你的手指头。 对，使劲啊。 嗯 啊， 行，那我懂了， 懂了吧？ 嗯、 就是有金的，有银的。 啊，这么贵重啊，贵金属做顶针啊？ 肯定不是嘛，就是弄个黄色，弄个银色呗。 我就说呢， 你这贵金属做这不是亏了吗？所以反正总之，人家这套手艺哈、啊，真的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哈。2019年呢，这个聚装店呢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天坛区啊，天坛街道对西草市街进行了环境整治，什么四大乱建都拆了，杂乱无章的店全都卸了，恢复了灰墙青瓦的胡同风貌。店里边呢也装来了这个，也装了各家的需求，所以呢，许振海找到了德昌号的老牌匾的照片，重新挂了起来。现在眼下北京的中轴线正在申遗，聚庄一条街呢也是中轴线上亮眼的文化景观。 哎， 许振海说有戏曲呢就行头，我们会规规矩矩的做传统的行头，传承传统的戏曲文化。 我觉得下次我们团建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呀？ 你要穿上戏装，你 给买吗？ 你给演个大青衣。 我当时想啊，确实没这个功夫在身上、 啊、结果发现大青衣， 这不成东施效颦了吗？ 大青衣的服装都卖出去了，只剩丫鬟的了，要不要？ 那我想问问，丑角的服装卖没卖出去？ 丑角儿， 您买一套跟我搭搭戏， 你就直接弄俩白灰往脸上画就完了呗。 行，你先画一个、 啊、 看看 怎么样，查着顶着什么样 了？查着了，查着了、 啊、 上面全都是坑，坑坑洼洼、 啊、 跟你这人似的，浑身都是坑。 他所以他能够顶着那个针呢、啊、往前走， 嗯， 所以有做的是金黄的，有白的， 看 着跟金，看 着跟金子似的， 哎，长得像而已啊、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平时您点外卖吗？啊，然后呢，外卖一般爱点一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啊 嗯。点什么样的菜品？哎呦，一说到顶针儿，你看咱们的 顶针 啊，咱们的听众朋友， 顶针 到底加不加儿化音？ 顶针儿没人加吧？ 顶针呐， 轻音吧？ 顶针儿 不知道，记不住了。家里边现在都没人用这个。 行吧，行吧，反正人家就把这个物件给我们发来了， 嗯、 拍来了图是吧？的确有这种黄色的 啊。 还有白色的。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边人家家长啊拿这个做衣服啊什么的，我们就当戒指戴着玩，小孩、 嗯、 然后觉得特别好看。 小朋友的乐趣总是特别简单、 哎、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些糖果、 嗯、 把那个糖果做成戒指的形状、 嗯、 你戴在手指头上就老吸溜自己的手、 哎、顶着，想起来加儿化音， 顶着， 嗯 嗯，行，学会了。 这个针字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针线活就不加儿化音， 嗯， 然后呢顶着 顶 就加儿化音， 嗯， 然后还有呢，你比如说你脸上起个针眼， 针眼的眼加儿化音吗？不加， 不加 啊、哦，我们那是加的，我们说针眼儿、 哦， 你 我那是 起针眼了，上火了吧？ 那是你比如说抽完血， 哎，我后来总结了一个规律，我不知道对不对 啊 ，跟大家来说一说，凡是形容我们器官眼睛的话，它都不加儿化音， 啊、 对不对？ 啊， 你眼睛里长针眼 啊， 它虽然是眼睛里长的小。颗粒 啊， 但是它也不加儿化音，对吗？ 是不加。 行、 啊、 嗯， 真 如果要是加了儿化音，就形容其他的眼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这个平时点外卖嘛，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经历？爱点什么哈、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哈。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像8398说，我平常一般呢不经常点外卖，上班有食堂， 休息的时候偶尔想吃什么，又没工夫出去的时候，就会点一下外卖。 嗯，其实吃食堂相对来说又便宜又干净，能吃到的样还多一些。 你说哪儿的食堂？ 咱们的食堂。 真的这样吗？ 也还行吧，我毕竟吃食堂比较少一些。 你是觉得少一些，你会觉得你天天吃，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还是这些？ 那咱们可以晚上不吃食堂，你请我吃点别的，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凭什么又是我请客？啊，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 嗯、林说，我点过一次外卖， 嗯， 但是那个味道吧，跟我在那家餐厅里吃到的相差太远了，食材觉得也不太新鲜，从此我就再也不点外卖了。 嗯， 真的要是想吃点好的，自己做不好的菜，就直接去餐厅，这还真是一问题啊。 嗯， 我有的时候也发现，你在人店里吃怎么就那么香呢？ 啊， 回家之后就有点偷工减料的嫌疑。 至少有一些菜吧，人家说要有这出锅就赶紧吃， 嗯，趁热吃， 趁热吃啊。当然你说真的拿回家就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那锅气也没了。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烧茄子这道菜啊，据说过去早年间烧茄子端盘出来 就得吃， 就是九成热熟、 嗯、 到你桌子上正好吃、 哦、 过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因为它油太大了，你想那油凉了可能吃起来就比较腻。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嗯、这可能每人口味也不太一样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卖，您常点吗？一般都点些什么呀？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咱们再来说说垃圾分类的事儿哈、 嗯、 最近呢，家住安贞西里的居民对社区里面的垃圾分类驿站提出了一些疑问 啊。 我们家附近这个垃圾分类驿站怎么就变成废品回收站了呢？ 哟， 这里面还有人回收废品呢。8月23号，记者就来到了位于安贞西里4区18号楼附近的一处垃圾分类驿站，看见这个驿站设置在一个集装箱里面，箱顶上还写着生活垃圾分类驿站的一个标牌儿。 嗯， 门口啊有几个装满了纸箱矿泉水瓶的蛇皮袋子，还有一个称量废品的秤。在这个驿站当中有人值守，他说了，说我们这儿呢可以回收您的塑料瓶、纸箱、书包，反正这样的废品呀都可以回收。一位值守的工作人员也说，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些废品，他们这儿都可以根据市场定价来回收。但是就居民朋友提出了疑问，咱这个垃圾分类驿站里不应该是有好多个垃圾桶可以分类的投放垃圾、 啊、 也可以通过什么积分兑换等等方式来做垃圾分类宣传的吗、 啊、嗯， 怎么就成了一个废品回收站了？ 到底是垃圾还是废品？ 哎， 是吧。 对此啊，属地安贞街道城管办的副主任宋淼就做了一个解释，说啊，根据相关的要求，不同的垃圾分类驿站它还真是有不同的功能。其中呢，可回收物的投放收集是垃圾分类驿站的一项重要的功能。 哦， 但是咱说的这个驿站不是在安贞辖区内吗、 嗯、 日常可以回收物就可回收物、 嗯、 数量特别大，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回收需求，也能保证可回收物的应分尽分、应收尽收，所以目前安贞辖区里已经投入运行了4处生活垃圾分类驿站，全都设置成了再生资源的交投点。 嗯，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人在这儿可以回收处理那些可回收物的投放收集呀、 嗯、 称重计量啊、信息统计，还有可回收物的固定交投。那目前 交投 啊，就是交换投放。 哎，这不是吃面条， 不是上面那卤啊。 哎， 目前呢，垃圾回收站里那也不能吃东西。目前呢，辖区里的再生资源交投点的回收和运输工作也都交给了人家专业的公司进行处理，而且呢，也派遣了专人进行分时段的值守。 嗯， 根据市场价对这些还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进行有偿的回收。一部分驿站呀，还提供了上门回收服务，如果您家这个废品量比较大，人家也可以上门。宋淼说，这些驿站呢，日常承担的就是处理可回收物的功能，但是也会定期在驿站里举行一些垃圾分类宣传呐、积分兑换呐，为大家伙提供垃圾分类面对面服务的指导， 哎， 全方位的呀，发挥垃圾分类驿站的功能。 就是看来还是能够当成这个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 人家 双重并举， 没错，也解答了大家的一些疑问哈、 哎。 现在一些垃圾分类驿站，人家也是分功能的， 是， 嗯， 每个小区可能不太一样，大家有疑问的也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是希望物尽其用啊。 嗯， 你像那个刚才咱说那个外卖那些包装。 你上那个废品回收，人家不收，只能顺手扔垃圾了， 就特别的可惜， 特别 造成了浪费嘛。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经常点外卖吗？吃些什么呀？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看一位新朋友 Mr. Z 小易，他说我特别喜欢吃开封菜，就是那快餐 啊，快餐 非常喜欢里面的粥，当然 早点才有粥呢嘛。 早上那肯定得起得早、 哦， 那说明人不是上班就上学，可能起得比较早呗、 啊。 就说呢，最近我刚做了眼睛的手术哈，而且特别喜欢听咱们的节目、 嗯， 今天总算给你们留言互动了。 哎，谢谢您哈，近视眼手术是吧？ 嗯， 近视眼手术就容易干，弄那人工泪液。 人家说了那个眼睛手术也没说是不是近视眼，说了吗？ 最近啊，眼睛做手术了啊、 嗯， 那不知道是不是眼近视眼手术？ 嗯， 是吧？ 可能近视眼手术算比较常见的一种吧。 哎，特别容易， 也没准是长了针眼。我不是诅咒您啊。 针眼学名叫什么呀？ 针眼学名叫麦，这肯定不是学名。眼睛红肿肿胀， 你就说麦粒肿怎么了？ 麦粒肿针对呀、 啊。啊， 那算学名吗？ 那差不多嘛，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问我。 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最近这两年没少点外卖啊，不是主要给自己，是给独居的老人点，一个人呢自己吃饭呢老凑合，有的时候问问老人想吃什么呀，就叫个外卖给他们送过去、 嗯、 叮嘱他们营养要均衡一些，吃得饱一些，生活嘛就应该丰富多彩，别的地方凑合凑合也就罢了，但是在吃上一定要尽量完美，尽量均衡。 您这个观点跟李凯老师特别的像 啊，是吧？ 李凯老师呢什么都能凑合，唯独是吃啊、 嗯、 民以食为天，这一点真的是不能凑合、 嗯、是吧？ 所以经常就主动要求请一些特别靠谱的女搭档吃一些团建餐之类的、 就 是、 是 吧李凯老师？ 前边说的还挺那么像那么回事，后边大家一听就根本就不可能啊。是是， 那反正你没少答应 啊。答应可以，咱们不是慢慢来嘛，是吧？ 行。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像空城只有旧梦在说，去店里边吃东西我一般会带一饭盒、 嗯、 吃不完呢就装饭盒里边带走，前提是可以打包的时候。 那还挺好的、 嗯、 人也是属于自己带餐具。 我 就跟现在大家那逛超市、 嗯、 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带那个帆布袋儿， 嗯， 或者小的购物车、 哎、对对， 小推车。 现在那个超市里边那塑料袋啊，齁贵齁贵的， 而且都是可降解的嘛， 可降解不结实， 嗯 啊， 容易漏洞。 你要是买个什么容易像筷子那样容易就一扎就破了， 嗯， 所以与其又贵又不结实，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边带个帆布袋子。 带个帆布袋子有一好处、 嗯、 还能彰显您的个性呢 啊， 弄一个定制的漂亮点的帆布袋子， 上面什么呀？ 上面写着今天我又购物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57161说，我一般会把那个塑料盆啊留一段时间用作洗水果用，用了几次呢再扔掉，这也算是一种节约吧。 你觉得什么外卖会送塑料盆呢？ 拿什么水煮鱼啊，鱼头泡饼啊， 嗯， 然后羊蝎子火锅啊， 哦， 是不是都会送？ 哎，那咱俩理解的塑料盆还不太一样 啊。 我理解的你刚刚说什么鱼头泡饼 啊 那些应该叫塑料餐盒吧。 啊， 塑料盆一般不就是你去什么大棚采摘什么草莓之类的、 啊、 都拿那小塑料盆给你兜一盆， 上面还印着还珠格格 啊，没有，我们那都是镂空的。 是吧、啊、反正这个也算是这样不能叫废物利用哈，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嗯， 是吧， 资源的再次利用吧、 哎、 田哥说了，说我从来没点过外卖，因为退休了我有时间呢。哎呦，您这够凡尔赛的，想吃什么就去吃堂食了、 哎、 我特别爱吃涮羊肉、 嗯、 炖羊排、 嗯、 羊蝎子等等羊肉餐、 哎 啊、我和别人不一样，我特别喜欢吃羊肉那个味儿，就是越膻我越喜欢吃。 是这个北京到秋天的时候又该吃火锅吃涮羊肉的， 我觉得特别不错， 是吧？ 择日不如撞日， 改天呗。 撞哪天回头您通知我一下 啊然后8398悄悄话跟美哲说、 嗯、说什么？ 美哲，李凯抠门，读了互动都不给加精。 没事，我给您加。现在就给您加。 我跟您说，您发的悄悄话我也能看见啊。 哎，你知道为什么你老抽不中奖吗？ 为什么呀？ 因为你就不愿意把你的好运气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好运气吗？ 啊，确实你也没什么好运气、 啊、 还是我来分享吧。 蓉蓉姐说，我爸这个出去遛弯啊，看见一家卖羊肉泡馍的，就拿着一个半缸子管半带半的锅去买， 嗯 啊，里边的人说你等会儿啊，等了一阵说好了，拿锅就给他装羊肉泡馍，说我们家老头也没看就拿回来了，打开一看，哟呵，什么都没有 啊， 这怎 么回 事 啊 这有点骗人，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有点骗人。 没回去去再找他理论理论吗？ 应该去，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以后就再也别去他们家了。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应该还是比较少见 了， 是， 啊， 是吧？你说你做买卖的当然诚信经营为上嘛， 嗯哎，是。 放大镜说我也很少点外卖，但是呢我特别喜欢吃某家吃油面的那一家 啊 的菜， 啊嗯， 特别喜欢吃面筋呢，觉得配料特别多，味道很不错。 嗯，然后呢土豆其实是地瓜说，哎呀这上班每天中午都得点外卖，周围五公里的都快吃了一遍了哈，每天上班到十点了就开始想中午吃什么呢，中午吃什么呢。 哎，我也有这种感受。 你十点还没起呢。 不是不是，我原来曾经你想播了四五年的整点快报 啊， 我们一般是中午十一点啊那个餐就会送到， 嗯， 但是我下了十点档，也就是在十点一刻的时候，我就一边下楼一边想今天 中 午饭吃什 么 呀， 送什 么 呢， 突然就饿了， 哦， 那生物钟特别的准， 是吧？当然你想周围五公里都快吃了一遍了， 嗯， 你要是周围五公里饭馆多呢也还好，周边五公里饭馆要是少，吃了一遍之后就觉得哎呀乏善可陈， 对， 是吧？ 你就别说别的了，你像咱台附近的这些馆子， 嗯， 真的是你我今年工作好几年了哈， 十多年了吗？ 没有，那没有没有， 啊， 没有，我还年轻呢， 三十多年了。 那是您吧，反正就是说你再好吃的饭， 啊， 这不天天吃也有点腻吗？ 是是是，隔那个花搭着来，对不对？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经常点外卖吗？外卖一般点些什么呀，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大家多说两句题外话， 哦， 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边有个聊天室，您进去之后呢可以留言， 嗯， 发照片， 嗯 啊，聊天。当然了今天是周四，明天开始，也不是明天开始，是现在啊，明天到周五。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就是以后每周五我们可能会开个视频 哟 啊， 喜大普奔。 没没，就是指不定什么样了哈，啊，我们可能也不太习惯旁边老有个摄像机盯着我们，慢慢来吧，大家慢慢忍受， 大家起码能看见我们一脸是吧， 啊， 看见我们一形象。 那得看脸大脸小， 那 你这个脸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我五官大呀，眼睛大，是不是？你那 行吧，反正明天会有视频直播啊。如果这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啊，希望您到时候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88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折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点外卖的事儿啊。现在到饭点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已经开始耐不住饥饿啊，准备点外卖了， 而且还给我们上图来着。 是是是，这个外卖一般您会点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菜？是简餐、快餐、横菜还是满汉全席？ 要说啊，满汉全席还能做外卖呢？ 我就那么一说， 赶紧通知我一下。 没有， 您付钱就行。 没钱。 哎呦，这回答真是干净利落脆。 对啊，必须的。 行，在抠门这一点啊，确实咱台也没什么人能够出您其右， 是吧？你在我右边， 我在你左边。这人真是，来看看， 明天透过视频就能知道你坐在我左边还是右边了。 人家看到咱俩应该是我坐在你右边， 镜像是吗？ 对，我怀疑哈。不过一切都是眼见为实。明天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看看李凯老师都是在2个小时时间里怎么挤兑女搭档的。 怎么可能呢？ 看看我的面部表情有多么的复杂， 多么丰富多彩， 但是脸上依然要保持优雅的微笑。 哎呦呵，知性女主播都这样， 就是脸上笑嘻嘻，心里那啥啥。 别教坏小朋友哈。接下来问你一个小朋友应该好好学习的事，马上要开学了，9月1号开学， 那是 对吧？ 开心吗？ 开心呐， 是吧？神兽归笼了， 哎，孩子终于有地儿去了， 你也重获自由了。 哎，又到了开学季啊，这个文具市场开始红火起来。你像在环宇汇聚购物中心一家，咱就不说什么名了哈，文创杂货集合店里边，笔呀、本啊、书包啊、修改带啊、便签本啊，这些文具散发着吸引力，把路过的孩子家长都拽进店里边。像你们这些女生肯定是特别喜欢买个本啊、笔啊，颜色鲜艳的那种。 不是颜色鲜艳的，你要不就是造型有趣，是吧？要么就是设计有质感、有美感，要么呢就是价格不菲。 这个为了图了什么呢？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真的有些小朋友心里会有点小小的攀比心理，比如你用1块钱的笔，我用个3块钱的，那你看我这是比你高级啊。 孩子们还这么 想，你不理解小朋友。 对，真不太理解啊。像你这种知性女主播你都选什么本啊？ 我妈给我买啥就是啥，没啥决定权。 销售人员介绍说，这都是你看今年流行的叫文具盲盒，里边有一支笔、一张卡片、一张贴纸，一共有14种图案。现在据说这种文具盲盒还挺火的， 之前咱也跟大家说过 啊。但是呢，这些文具盲盒上其实都写了，本产品适合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的学生使用，14周岁以上人群也可以使用的字样， 不是没说吗？ 对 呀、 啊，那为什么还要标一十四周岁、啊？ 对吧？当然，在店内采访的过程当中，记者却发现家长们似乎对于文具盲盒并不怎么买账。 那肯定的， 不时会有些顾客买上一两个品类的品种的文具盲盒，但是大部分看上去都挺理性，并没有发现上瘾的痴迷者。一位家长跟记者说：“说孩子闹着想买这个盲盒，我们就当个玩具给他买一个。”好歹呢比买玩具盲盒呢要合算一些， 好歹这里面是文具， 哎，是稍微的便宜点也算是。孩子上小学啊，学校不允许带这种花里胡哨的文具去上学，买回家顶多也就是在家里边摆着看看玩玩，买一个就行了，也没什么用。 哎，现在学校会对小朋友们的什么学习用具啊、 嗯、 文具啊做一些硬性规定 吗？会啊会啊。嗯，对啊，你就是不能弄得特别花里胡哨 哟。那我那3块钱的笔是不能用了、 啊、你要不然给我 吧，只能用1块钱呢。 我送你一个1块钱，你送我一3块钱， 想的可真美、 啊、晚上7点半在新街口外大街经常啊经营图书文具的某书店的大门不断的被推开，来选购文具的家长和孩子挤满了不大的店面，20个本，5支笔，5块橡皮，1把尺子，店内的工作人员把一袋文具啊结账之后递给顾客。 嗯， 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他们家店出售的大多数是最常见的基本款的文具。 哎， 进进出出的顾客选购的也大多是颜色单一朴素的笔袋啊，纯白色的橡皮啊，没有任何图案的直尺啊，不带任何装饰的练习册啊，这些普通文具。一大袋文具买下来也不过20-30块钱。 嗯， 销售人员跟记者说，说孩子来买文具啊，店里边一般都会让家长先问清楚学校的要求，买符合学校要求的，万一买回去用不了，这会造成浪费。 没事儿，家长用。 哪个家长用？ 记个账什么的。 记什么账？ 变天账。 什么什么账？账？ 开个玩笑嘛，你记个才家里什么？今天花了5.6块买了个鸡蛋，明天呢？花了10几块买了个啥，反正就记个账呗。 在你人生30多年的经历当中，你记过账吗？ 还真没记过 啊， 有软件帮我记着， 对吧？承认自己30多岁就行。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说啊，除了这个文具盲盒，如同玩具一般花哨的文具，也成为不少文创杂货用品店的热销商品。在多家文具店里边，记者看到了文具当中有一些新式武器。 什么呀？ 像电动橡皮擦， 哎呦呵， 桌面吸尘器， 嗯， 全自动削笔机，就是削铅笔的哈。 知道知道， 这已经成为不少孩子写作业的必备品。写累了之后玩一会儿， 嗯 啊， 写个作业，我觉得时长得比原来长一倍 吧，是 吧？ 经常要玩一会儿。有家长说，只要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带点科技感的文具，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真的能提高效率吗？ 那可能是这个延误效率了，是不是？耽误效率了。 嗯。 那么很多孩子会选购像那个桌面吸尘器一类的这样科技玩具。就过去你知道拿擦橡皮擦完了之后，你一般是怎么办？ 呼啦呼啦。你不是啊？ 呼噜呼噜。 呼噜呼噜 啊。 嗯，我们呼啦差不多吧，领会精神。 我以为是开始要喝汤了呢。 反正就是你呼啦呼啦吧，反正可能就是妈见打嘛， 啊、 呼啦在地上，妈妈还得扫， 是吧？你吹吗？ 吹呀、啊，有时候也吹， 有时候也吹，是吧、 嗯？ 现在好了，现在高科技桌面吸尘器，哎呀，有一些孩子甚至会带到学校使用，也得到了一些学校的默许，但还是有一些玩具化的文具没那么容易被家长接受。 您举几个例子。 在一家店铺里边，记者看到货架上摆放着一款名为转转笔的文具哈。 怎么转呢？ 笔的一端装饰有花朵、纸杯、旋转木马这些各种小零件，并且配有50种以上的玩法，随心搭的广告语。 嗯。 另一边的货架上摆放着更多好玩的一些玩具哈。一款内置了星星、流沙、亮片的童趣笔袋，只要把这笔袋竖起来，这星星啊、亮片啊就会缓缓坠落。这你能想得出来吧？跟过去那个、 嗯、 生日送的小礼物差不多。 哎， 一款铅笔盒上的一面哈、啊，如同那个乐高玩具墙，可以自行拼插设计专属图案。一款迷你扭蛋机里边，就那种一扭完了出了一个东西， 嗯， 装满了橡皮制成的果蔬，转动按钮，果蔬橡皮呢就会像这个果蔬一样从扭蛋机里边掉下来。 嗯，那这就是小玩具的性质了，都是、 哎、不少孩子都被这种所谓新奇的文具吸引到了哈，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在货架间流连忘返，等会儿啊我挑挑，喜欢就多看看吧，肯定不能买。 哎， 家长都是这么说，我也是，你要是喜欢你就多去看，但是不能买。不少家长都表示，这哪是文具啊，这分明就是玩具啊，买回去也不可能真正往学校带，带学校去吧还上什么课呀，肯定光玩了。 嗯， 是吧？你知道买文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呀？ 好使。 嗯， 能使， 趁手。 哎，专心上课。别，你知道我小的时候那个文具铅笔盒最花哨的时候哈、啊，是那种上面带按键的， 哦、 一个按盖儿，砰开了，再一个。 不会吧？ 啊， 你们那六十年代都有这么高科技的 铁盒啊？谁六十年代？说你、 哎、哦，对你七十年代的是吧？ 就是真的有六个键，你一个人出了个成橡皮的小抽屉， 嗯， 再一个那个铅笔能够立起来，等等，就是上课等老师不在就挨个摁，嘣嘣嘣嘣嘣嘣， 然后就被老师逮了粉笔头、 嗯，对，就有可能就直接给你出去， 罚站去， 哎，罚站去，所以这个特别影响学习啊。 嗯、 所以好的文具，可能像美哲这样的知性女主播，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一堆， 嗯、 特别漂亮的。 你知道我知性女主播的铅笔盒也特别知性 啊！ 我那个铅笔盒啊，就你掀开那个盖儿，上面有一个99乘法口诀表， 从来没背全过。 我就是没背全过，因为那个上面写着呢，你知道吗？ 啊， 嗯， 为什么呀？ 因为他那铅笔盒上有99乘法口诀表、 啊， 所以你自己就不用记了， 啊、 你就光看那个铅笔盒，然后到考试的时候就抓瞎了。 哦、就是不管三七二一，老师一问先填一二一， 算你说的对吧？ 你看看今天状态不太好，我被逼得快。 行行行，你说的都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经常点外卖嘛，另外也可以来聊聊您的文具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样式哈。 嗯， 像我呢其实没，就是简单最好、 嗯、 原来我们使那个2B 的铅笔、 哦、 然后浅蓝色的那种，然后你觉得特别的简单。 我也觉得相对于 HB 来说 2B 更适合你、 嗯、来看看其他人来的各种各样的聊天室哈、 啊、哎，刚才咱们不说了聚装一条街吗？ 嗯， 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5709说我是学老生的，12岁我就去中国戏剧学院学戏了、 哎、 到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京剧院。 哎 呀，那人家属于行家、 啊、对，也希望您常听我们节目，也给我们多提提一些意见哈。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冬日思雨说雷凯你竟然不知道变天账不容易啊， 他就是装不知道， 真不知道。 就李凯老师的特点呢，就知道装不知道，不知道也装不知道。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学生啊，空城只有旧梦在，说我就是学生，我初三了啊，开学上初三吧。 开学初三呢，可能学习压力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是吧？ 希望您好好学习，考出一个好成绩。 小朋友可以不加您。 啊、哦，希望你好好学习。 这么大岁数了，就应该拿出一些大姐姐的样子。 我说的是你 啊， 你耳音那么不好吗？水静说了，说刚男主持说的是变形铅笔盒，其实我们小学的时候也用过一段这种带变形的、 嗯、 带什么弹出机关的铅笔盒， 是吧？ 嗯， 您都是一个年代的嘛。 但我们的可能选择范围更多一些， 是吧？ 嗯，就有那种折叠的，你知道吗？你打开之后有三层。跟那个首饰收纳盒一样、 嗯、 比如你第一层放一些小的小橡皮、 嗯、 第二层放笔，嘿，那真买不起 啊 第三层呢，就比如说比较大的那些文具、 啊、 尺子什么的、 嗯、 一般放最底下。 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平时点外卖吗？哎，一般点外卖爱点些什么，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最近呢，市民张女士在上下班的途中啊、 嗯、 就特别惊讶地发现他们家附近有一所学前班打出了一个幼儿园招生的广告 啊， 说我们转成普惠幼儿园了，正在火热的招生中 啊。这倒也是，经常会发现有些幼儿园啊，原来是私立的，现在改成普惠的了。 哎、嗯，张女士说呢，我们家在这儿住了5-6年的时间，印象当中这里一直是学前班的形式，每年都会招很多5岁以上的孩子。那突然得知学前班转成了普惠园 啊， 那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家长都来这个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问问呗。 嗯， 园所相关负责人刘冰值守在幼儿园的门口，不时解答着附近居民的问题。他说啊，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就会以普惠幼儿园的形式来运营了， 嗯， 大中小班都有。那记者呢，从刘冰面前的几份登记表当中也看到，为即将入园的孩子来咨询的家长，那真是也不多哈。而孩子呢，也已经在别处上了幼儿园， 嗯， 甚至是开学即将升入大班，所以这个咨询转园事宜的家长却占了相当的比例。 哦， 刘冰介绍说啊，普惠园没有寒暑假，按照国家法定节假日来放假，一个学期呢是6个月，这个费用是一次性的来收取的。如果说整月不来的话，还可以退还当月的费用。 嗯， 人家也介绍说啊，我们每个班都会配备3位老师啊，有原来学前班的，也新招了一些老师。当然，家长们可以放心，我们的老师都是有相应的资格证书的。 而教室里呢，原来是一排排的课桌椅，现在也换成了适合低龄小朋友一起用餐和游戏的那种长条桌， 也是幼儿园那种呗。 幼儿园那种， 学前班都是照着上小学那种做的， 就可能单独的一个个小课桌了，是吧？没有大动干戈的去进行装修改造，所以你也可以放心啊，我们这儿没有污染。那翻着这些意向登记表，刘冰也透露说，我们这儿开放报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幼儿园已经收获颇丰了。您看，小班、中班还有一些名额，但是大班的30个名额已经全都报完了。很多附近幼儿园上完中班的小朋友，开学都要转到我们这儿来上大班。 为什么这个转他们幼儿园受就是上大班的呢？ 就有一位家长啊，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啊。 因为这个幼儿园承诺说，到了大班，这个教学课程它会自动转成以前学前班的内容。 我跟你说啊，对于你这种没有小孩的，可能对于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育红班这些没什么太大清晰的概念。 我就属于上过学前班的 啊。 但是我来说说我们这个90年代初期它是怎么运作的 啊， 在河北地区 啊， 我们比如说我要上 A 小学，我在上小学一年级之前，我要上一年的学前班，也叫做育红班， 在学校小学里边上。 就在小学里面，他在一年级之前专门有一年你必须要上的 预科， 算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小学预科。 但是现在北京不是，北京是这样，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呢都不允许你教文化课， 是， 所以呢基本上上一年级的小孩就是什么20亿内加减法，阿波斯多重新来，就是你平时外边学也不算，都当你没学过， 就是一年级要重新教起。 对，而且人家也不建议幼儿园的孩子学这些东西，现在也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还 是 鼓励大家享受童年，是吧？ 哎， 有一个给孩子报了大班入园的家长就说呀，我们家孩子之前是在公立园就读的，原本计划再读一学期的大班，明年春节之后转入学前班就可以进行幼小衔接了，但是最近我听同事说呀，他们家附近这几个学前班9月份就不开放了，到明年就很可能就是很难找到线下专门的学前班，要么就只能是上线上课。这个家长也说，特别希望孩子入学之前能学学拼音，学学算术，是吧？学学乘法口诀表，多练练写字，也可以适应长时间坐板凳听讲，所以呢就狠狠心把这个计划给提前了。在刘斌看来，尽管说这一家机构招生情况还不错，相比原本一个月近4000块钱的收费，转成普惠园之后，学费上这个加上补贴，预计呢也只能维持房租和人工成本。不过跟一些开不下去的机构相比，他说我们还能转型，这其实也算是比较庆幸了。 但是怎么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你说现在暑假已经快结束了，对不对？这已经8月26号了，今天幼儿园的招新工作呢其实也已经临近尾声了。 是， 那之前教育部也曾发布过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和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指导意见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咱的幼儿园是不能提前教授小学课程的内容的， 你看， 也不能布置任何的读写算类的家庭作业，不能设学前班， 你看， 而在幼儿园身份掩盖之下，原本那些学前班的内容仍然被很多的家长朋友所追捧，现在这些幼儿园啊已经显然成了学前班的障眼法。 所以我觉得这真得需要有关部门来进行督导和检查，就是本来你比如说原来由一个私立幼儿园改成普惠幼儿园，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哎呀真好， 是一个好消息， 便宜了。其次呢，对于这种真正普惠幼儿园，我们就是希望孩子能享受童年，你动不动老让我们学学阿波斯德和福哥，对吧？老让我们学乘法口诀，这不是上学的时候才学吗？ 可不是吗？ 等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或者老师不好好教，这不是更麻烦吗？ 我觉得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未来其实整个学业之路还很长很长，不要让小朋友在过小的年龄接触过于高深的知识，反而可能会打消大家对学习的兴趣， 没错， 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对，那个老动不动说不要什么什么什么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本来就不是一块儿。 是，这些机构也不要利用家长朋友的一些焦虑心理嘛。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点外卖吗？平时爱点什么呀？吃点什么比较顺口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发现这个点外卖吧，分人，分情况。你比如说， 家里边就你一人点外卖，你一般情况下可能就点的比较简单一些， 嗯， 自己吃的既饱了又能够营养均衡就行了。 嗯， 但是如果家里边人多，比如说就会烘焙不会做饭这种情况下， 那怎么办呢？ 那就点一稍微丰盛点的外卖， 哦， 对不对？ 众口难调是吧？每个人的口都得照顾到。 那就你爱 吃 不吃 的，他喜欢 吃 辣的，他喜欢吃甜的， 那就爱吃不吃了呗。 哦，你们家都是这样对你的？ 不是， 你说我今天想吃点辣的， 那你也不能， 爱吃不吃， 你也不能就你点过同时一顿饭点三家外卖吗？ 顶多两家了， 是吧？你两家是什么情况？ 嗯，就是一家是卖喝的，一家是卖吃的。 主都是吃的，你点过两家吗？ 很少很 少，很 少 是吧？ 要是自己吃的话，觉得有点浪费吧？ 对啊，这就过分了。当然我们家倒是点过，因为有家里有小孩儿， 嗯， 啊，所以有一些给孩子单独点的是有可能，啊。 这就属于另当别论了， 另当别论了。 可能家里有小孩和老人要考虑的更多一些。 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经常点外卖吗？都点些什么菜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今天收听，明天。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哎， 接下来我们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睿智、知性的女主播美哲。 我怎么还自己说这给扣这么大一帽子？ 哪是我自己扣的帽子、 啊？ 明明是来自听众朋友们的呼声嘛。 是吗？ 人黎黎说的吗？ 啊， 说儒雅的李凯老师好、 啊， 知性及睿智的女主播美哲好。 谢谢您，谢谢您啊！这个我们努力的方向， 嗯、 对吧？当然了，这个对于广播来说最大的好处呢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大话大家也看不见我脸红， 哎，但是明天就能看见了 所以明天不说了 嗨， 明天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明天呢我们会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然后您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下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啊， 您就是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听听 FM、 嗯、 这四个两个汉字两个字母、 哎、就能够和我们保持互动了哈， 没错没错。 当然还有很多人比较期待着看我们这个直播，我们目前暂时呢还是只在周五啊、 嗯， 慢慢来，陆陆续续来尝试吧。 哎， 也是在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更样态更多一些， 也希望大家能有钱的捧个人场， 嗨， 没钱的也捧个人场， 就是总之不出钱呗， 捧个场嘛 啊， 捧个场，不能加入话音吧？ 你要是想 捧个场，捧个场，捧个场， 我要不然给你弄个蒜泥儿。 然后我吃点肠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像时光雕刻说，我点过外卖但是不经常点，只点过小龙虾披萨饼奶茶和蛋糕。 哎呦， 一看吃的不错呀、哎、 是啊，小龙虾披萨饼一般算是在披萨里面的价钱， 小龙虾然后逗号披萨饼，没说小龙虾披萨饼 哦，也那也行， 十三香的小龙虾 还有麻辣味的小龙虾、 啊、 都挺好吃的， 是 是, 是， 要不择日不如撞日 又来了， 咱撞哪天 转9290说，常点的外卖有梅州东坡的东坡肉、松鹤楼的响鱼上湖、金百万的土豆牛肉，还有永和大王的卤肉饭、半亩园的麻辣凉面。 嗯， 一看是会吃的朋友， 是都挑馆子有没有、 哎？ 就这个菜品必须吃这一家的才 是 好吃的。 是是是， 嗯， 那你觉得刚才说这几家，你觉得哪个会好吃？你爱吃哪个？ 梅州东坡的那个吗？ 东坡肉， 那个、东坡肉吗？ 响鱼上湖不尝尝吗？ 软兜长鱼啊， 哎呦呵，懂得真多呀， 那睿智知性女主播嘛、 哎、呀真不错哈， 这其实贵一点是不是 还行，各有各的感受不一样、 嗯、但我有时候吃这个鳝鱼我会觉得微微有点腥、 嗯、 是不是也跟每家馆子做的方法 不一样哈、 嗯、 想要鳝鱼就是拿那个保温瓶、 嗯、 就是你那个保温、 嗯、 保温杯搁上热油往上一浇、 嗯、是吗， 嗯， 然后呢就它就脆了是吧， 没有就是可能味道更扑鼻， 嗯、 啊、更好听，好吃一些，也好听， 好听一些， 不是他那个声滋啦一下， 嗯 啊， 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嗯 男人说，我之前外卖买过豆腐脑和油条，那看来买的是早餐是不是？ 嗯， 后来感觉塑料盒放豆腐脑是不是有点不健康？ 哎， 我就不再买了， 嗯 嗯， 这个豆腐脑，反正有些早点摊的豆腐脑，你要堂食啊， 嗯， 就他那一碗。特别的瓷实， 嗯， 你要是外卖，他拿那小塑料碗， 嗯， 老觉得吧，那塑料碗比那汤匙的少点儿， 啊、哦，量少 是吧？ 主要有一些那个塑料不是还带点味儿吗？我估计人家是嫌弃这个是吧？ 那更不行哈、 嗯。 然后呢，深白色的天鹅说，偶尔点点外卖，老吃自己做的饭吧，有的时候就不爱吃了，所以点个外卖呢，吃着也新鲜，换换口味呗。喜欢吃水煮鱼，喜欢吃臭鳜鱼。安徽的臭鳜鱼非常好吃啊， 嗯， 还有外婆家的宫爆虾球， 哎、嗯，看来是经常品尝这几家的外卖了。 美哲就从来就是号称不爱吃臭鳜鱼哈、啊， 我不爱吃臭鳜鱼，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做鱼的那一期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对 说过吗、嗯？ 说过，就是不爱吃。 哎， 嗯， 你也不请，反正你也不请，问那么多干嘛呀？真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除了在聊外卖之外， 嗯、 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用过的一些文具、 铅笔盒、 铅笔盒。 嗯、 请教我兔子说，我就小学用过铅笔盒，等到上了初中、高中、大学就没有铅笔盒了。 嗯， 就是直接带着笔往书包里一放就行，书包啊都那个带放笔的兜 啊， 有那种小隔层专门放笔。 嗯、当然，现在孩子尤其女生使的笔比较多。 嗯， 比如说要一个钢笔、签字笔 啊、 铅笔、 记号笔、 记号笔， 然后荧光笔， 嗯， 是不是？ 就用途比较多。 对啊，你再弄俩圆规， 然后呢？ 不是装兜里嘛，然后这 不扎着呀？ 哦，这有危险是吧？ 你就是没有生活经验吗？ 这不是你那天老说吗？裤兜里边装东西，就是想起来，你裤兜里边装俩圆规。 我们还真不用圆规 啊，不用啊。那你们画圆球派的时候怎么算？ 那也用圆规吧，时间太久远了。 行吧，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来说其他的事儿，你看看我这个知性女主播的形象啊，你总是让我保持不到五分钟就破功。 啊，这 没事，没事， 快十分钟了。 行，我现在继续啊，维护我一下那个知性女主播的形象。 您说， 跟大家说一件让很多朋友特别困扰的事儿 啊， 垃圾桶、废纸箱、破家具，还有黑橡胶制品。 哎呦，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西南角和北京育才学校的交接处啊，有好多的古树都遭到了垃圾的围困。 哎呦， 8月24号，记者进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大门。左转前行，来到这个拜殿，发现拜殿西南角就堆着一堆垃圾，还有滤网以及碎砖烂瓦。尽管是有碍观瞻，但是这儿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呢。 啊，那主要问题是什么呀？ 主要是啊，紧邻这堆垃圾的是一圈绿色的围挡，这围挡上印着郁郁葱葱的树林的图片。透过这些围挡的缝隙，记者就发现围挡里面还拉着一面铁丝网。往里面就是一人多高的垃圾和废品堆，一棵棵古树就被围困在枯草、旧家具，还有这个碎砖石、大量垃圾当中。 哎呦， 因为有围挡、铁丝网，还有这个攀援的绿植遮挡啊，现场是特别难以数清具体有多少棵古树被围困了。但是根据树木样貌形态的对比，这些被围困的大树，和这个围挡外的古树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围挡外的这些古树已经挂上了保护牌，上面写着古树括号一级，牌上呢还印着一个二维码。 扫了之后是什么呀？ 扫了之后显示啊，这些古树叫做侧柏，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树龄了。每棵树啊那个高度已经有10多米了，有20个李凯老师那么高呢。 嗨， 这家住附近的居民啊就应该说， 夹带私货呀这个。 哎呀，这个居民说啊，我小时候常来这儿玩，这些古树都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被垃圾围困着。也有邻居向12345咱打个热线投诉投诉呗，有部门反馈说会清理的，后来啊还说已经清理了，但是现在来看，这不仅没清，堆放的垃圾还越来越多了，怎么回事呢？ 对啊，问问呢。 当天下午，属地天桥街道的一位负责人就表示，我们会立刻派人到现场查看。随后啊还真有2名执法队员赶到了现场，确定了古树被围困的地点。有一位队员告诉记者呢，他们也会尽快联系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以及北京育才学校，确定这个古树的养护单位，并且要求单位来清理整治。那么到了今天上午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就表示，古树的管理和保护是归属地园林部门来负责的，所以记者又联系到了西城区的园林绿化局。另一位负责人表示啊，他会立刻联系园林的管理科，由专业科室到现场核实，如果这种问题一直存在，肯定会及时采取措施来解决的。那记者随后呢又致电了北京育才学校，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已经知晓此事，并且已经同西城区园林部门进行协商，现在已经开始清理垃圾了。 别光说不练，赶紧收拾好了。 哎呀， 毕竟这么多讲300多年的古树周边有这些垃圾，确实环境不合适， 可不是吗？ 啊，另外也是希望，就是这事儿吧，人反映了之后，就赶紧去改了就完了呗。 赶紧协商解决 吧。 这记者打了得有6-7个电话。 哎，育才，哎，北京育字辈的学校你知道有几个？ 育英学校。 哎，可以啊。哪个英啊？ 英才的英。 哪怎么写？ 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央。 然后英雄的英。 英雄的鹰 啊，不是老鹰的鹰 啊，那也不是养鹰的人养的是鹰才 哦， 那肯定是英雄的鹰吗？ 也有一个老鹰的鹰 啊，真的。北京市育鹰学校。 对啊， 养的是人吗？ 呸，别胡说八道，人家培养空军的 啊。真的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僭越了僭越了，道个歉，特别诚恳的道歉。 对啊，你真是英雄的育鹰育才， 你不该挖坑的时候你就不能挖坑。你对我这种新北京人，你说我掉了坑，不是最后罚的还是你的钱吗？ 这倒也是， 为老不尊，你是我领导啊。是吧，是我老师啊。 所以对，就是我有的时候挖坑，你得真得知道有可能背后有一些啊 道理在，是不是？ 行行，懂了懂了 啊，就是 玉应、玉财， 嗯， 还有玉民、 玉心、 玉心，有玉民吗？ 玉民应该是有那个玉吧？ 嗯 啊，不是不是教育的玉， 嗯 啊，然后包括玉心、玉应，哎呀，挺多的，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几个了， 慢慢了解吧， 慢慢来聊吧。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聊天室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杜尚说李凯老师擅长熬鹰， 熬鹰 啊， 鹰都熬不过您， 不行，有时候真困哈。MQW 说，我初中就在育鹰学校，就是你说的英雄的鹰。 嗯， 然后呢？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0898说，我觉得外卖是不是卫生可能有点问题，所以就不太敢点外卖哈。 哎， 而且有时候吧，就送外卖，我感觉外卖小哥那个箱子特别脏，也不清洗，所以就会怀疑这个饭菜会不会。 其实不是咱说了没有包装过度的情况，它至少相对来说包装好几层，卫生情况其实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哈。 是， 关键是那些包装材质啊，真是有点这个浪费啊。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超级听友说，我常点外卖啊，做点家里边做不好的菜或者难做的一些肉菜， 嗯， 是吧？ 就会去这个点外卖来吃， 哎， 就不自己做了哈。 是， 够折腾的。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深白色的天鹅说，哎呀，你看这不是准备做了，今儿点了一个龙虾饮泡椒味的龙虾尾。 嗯， 小龙虾尾哈， 哦， 还不真是不是那澳龙的。 人家是点的外卖吗？ 点的外卖，自己拌了一个圆白菜，不错，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旁边我还看有一杯啤酒。 哎，小日子过得挺润的。 哎，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啊，就是他点外卖只是想改善改善伙食，但自己的家常菜也会备着， 对， 就点份外卖，然后再配上自己家的几个菜， 嗯， 丰富丰富伙食嘛。 哎， 嗯。等你长大说，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点外卖，这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了。我虽然不常点外卖，但是女儿经常会点。 嗯， 每次呢都是吃点羊肉粉啊、披萨、鸡排、奶茶， 都是横菜是吧？ 你要说鸡排和奶茶的热量都不低是吧？披萨也热量挺高的， 挺高，尤其那个榴莲的披萨。昨天中午我跟我们家孩子就吃了榴莲披萨，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分。 哟，吃不了吧？ 不是， 下回吃不了的话就往台里拿一拿，我们都不介意的。 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平时爱点什么样的外卖呀，点外卖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哈，但是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我们的城市当中，有的时候这个近邻吧，他可能也会闹一些矛盾 啊， 对吧？就有的时候，哎呀， 难免生活当中的小摩擦。 对，低头不见抬头见吧，有的时候还真是有问题。像老旧小区房屋跑水跑冒滴漏哈，在所难免。因为沟通不顺，漏水管道不但没修成，双方还闹得特别的不愉快。像武先生吧，搬到明光北里小区的时间不长，七月初刚装修完子，装修完这房间啊，十来天他就发现新装的房子厨房房底往下滴的水， 怎么回事啊？ 一般情况下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找物业。 你不找楼上吗？楼上滴的水啊。 那找物业沟通楼上吗？ 啊，你是这样的是吧？ 嗯， 像我们这些比较 直接敲门了， 就直接上楼上敲门，你们家漏水吧，屋顶漏水。武先生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自然就想到了是楼上二楼的邻居家水管出了问题。 嗯， 为此呢他多次上楼或致电，同楼上的邻居王女士进行沟通，说刚开始啊还配合，可是后来啊说不是他们家漏水，电话就没法沟通了，敲门也不给开门。武先生非常的苦恼，眼看着房顶漏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塑料盆一盆接一盆，他没辙了，只好打电话打这个12345，他还没找物业，直接找了这个热线进行投诉，寻求社区和街道的帮助。针对武先生的投诉呢，住在楼上的王女士也是一肚子委屈。 嗯， 说开始我们挺配合的呀，他们已经进家三回了，来我们家来三回哈，滴漏也打开查了，查了原因，我们自己还请了监理了，监理说问题不在我们家， 那怎么办呢？ 对啊，王女士说后来啊她也不愿意再沟通了，主要是不满对方的态度。 嗯， 你说说维修个漏水也不是多大点的事儿， 我可以配合。 哎，维修费呢也没多少，可是对方一口咬定就是我们家出了问题，感觉是像在追责。 嗯， 心情不爽。 哎， 对吧？有很多的时候都是情绪的问题， 是 事儿不大，但架不住情绪不好，对不对？ 就是，火一上来就难免出点小摩擦， 哎，对吧？坑不大，但是情绪到了之后，甭管什么就开始了啊！ 行行行，说你的事儿吧。 你看，这就是情绪不好。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小梅说：“说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协调， 7月16号呢，武先生来到社区，请社区啊帮助调解漏水维修难题。当场呢，社区就给楼上的王女士打电话，但是电话没接通。随后呢，社区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到王女士他们家敲门，也没人应答。当天呢，社区也接到了12345市民热线的派单，再次联系王女士的时候，对方坚持说已经没办法配合楼下维修了哈。 看来是已经有点情绪了。 对啊，吴小梅当即就说希望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然而第一场会谈就因为双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没取得成功。 哎， 沟通当中啊，在听到楼下邻居依然坚称问题出在自己家的时候，王女士人家当时一拍桌子愤然离场。 别沟通了。 哎，双方的这个纠纷呢不断的升级，吴小梅担心双方见面协商可能再次激化矛盾。知性的女主播，这该怎么办呢？ 改变策略。 怎么改变呢？ 各个击破。 呵，你看就这方面你招多的是。对于武先生对吴小梅说，你看家里边漏水啊，最着急的还是您， 嗯， 但都是邻居啊，下次见面协商的时候咱得有个好态度。 哎， 这是转脸对王女士说您想想啊，一楼也是着急，这房顶天天漏水，搁谁家谁不烦呢？ 可不是。 再说了，咱这也是老楼，长期漏水也影响楼体安全，这楼上楼下的住着是吧，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咱还得配合查清漏点。然而就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没想到又出意外了 啊！ 王女士反映啊，因为查找漏点，不是把他们家地砖都给掀开了吗？破拆地面地漏的时候，我们家进老鼠了 啊！这怎么回事啊？ 王女士说：“我从小就怕耗子哈。” 那这是个人，他可能多少都觉得有点腻歪吧？ 是吧？怕耗子，爬上天花板了。家里边你说睡会儿觉吧，就听那耗子跟那儿，跟那耗子走，你知道吧？ 没见过。 我还小时候真听过。 嗯， 耗子就是原来那个平房啊。那个房顶啊有一层板儿， 嗯， 你能看见那个，就是听那耗子从那头跑那头， 是吗？就在房梁上面那种， 对，全方位立体声的 哟、 啊、 我只在一些就是卫生特别不达标的垃圾堆旁边见过、 啊那个、我们是都是在房顶上天花板里边。 行这是饭点了、 啊、 别说老实 了、啊、不说这事儿了吧。关键是王女士说这个耗子，这谁能给先帮处理一下再说漏点的事儿，对吧、 嗯、 街道也说我们已经安排专业的消杀公司为王女士他们家进行消杀了，这个鼠患当即解除啊。王女士也觉得挺感动啊，表示同意和一楼邻居啊面谈，说这个我们这个小梅书记一次次给我打电话，我也是非常感动。也几乎同时呢，武先生也派代表来居委会表示说愿意承担相关的维修费用啊，毕竟是人家愿意出钱，楼上有个好态度，慢慢你看 这事儿就解决了， 就慢慢解决了。但是话说回来了，通过前期这个介绍哈，这确实远亲近邻啊沟通不畅， 嗯， 他再近他也容易产生矛盾， 没错， 对吧？所以 大家都住在楼房里、 哎、 是吧，密度就大，居住密度就大， 这个沟通是一门技巧、 哎、可不是吗？您有什么心得？ 就是首先当面总比打电话强， 嗯， 当面介绍这个沟通情况是吧，打电话呢总比发微信强。 哦， 发微信语音的比文字强。 哦， 这最不带感情的就是那文字里也容易出现一些误会。 你比如说标点符号用的不准确 啊， 加不加表情 啊，这个 每个人对表情的理解不太一样。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起来就话题就大了哈。总之不管怎么说，这个沟通是一门技术。 嗯， 但是秉承着咱们都是希望能够啊过得开心， 是 啊，咱们互相忍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 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嘛。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平时点外卖吗？爱点点什么样的外卖啊？都可以和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聊天哈。 哭哭哭 ，Kiki 说、 啊， 我好久没点过外卖了、 嗯， 每天下班都自己回家做饭。哎呦，你别说自己做还省不少钱呢， 啊， 而且是健康，我也瘦了不少。 啊， 要说自己在家做饭好处还不少哈，打开外卖看了半天不知道吃什么，一看一个小时，也太浪费时间了、 嗯、 我觉得还不如自己做呢，想吃啥就做点啥， 嗯， 肉菜还都可以自己买质量好的、 嗯、 行，不说了，开车回家买菜做饭 真好哈、啊 嗯、 会做饭是一门手艺， 哎， 嗯， 会做饭也是一门情趣的学问。 对对对， 是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乐趣嘛， 一些生活当中的润滑剂。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玉清春天说，我有的时候会点外卖哈，在一家点一个鲜虾馄饨，在另外一家再点个包子、 嗯、 一顿饭齐了， 人家就属于点两家的， 嗯， 每家点个特色菜， 都是馅儿啊，关键 那怎么了，人喜欢吃馅儿不行啊， 啊，把包子泡在， 您不是也是吗，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 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这个平时爱点什么样的外卖呀， 点外卖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多说一句啊，现在有些地方我们听众朋友发来了微信啊，说这个有些地方下雨了，像深白色的天鹅说，哎呀，这边下大雨了，突然就下起来了，海淀西三旗这边啊， 嗯， 玉新，就是西三旗那边有个小区叫玉新小区， 哦、 啊、 也是玉字辈的， 哎、 嗯、 那边看来是下雨了， 是 吧？是， 也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雨的一些措施准备、 哎、 如果您手头有伞现在要出门的话、嗯、不妨带上雨具， 没错。 好，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嗯， 李某啊酒后喝了酒之后在公交车上撒野，醉打保安员和驾驶员，是不是够猖狂的？ 嗯， 最近呢，海淀检察院就以妨害安全驾驶罪对这个李某提起了公诉。当然，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设立妨害安全驾驶罪以来，海淀检察院办理的第一起案件。5月26号下午4点多啊，李某喝了点酒，和朋友乘坐着公交车回家，在这个车辆行驶到公主坟的时候，他突然无缘无故的对这个公交车的保安员胡某进行殴打、 嗯、 那胡某呢也跑到了驾驶室旁。这李某要说啊，真是耍酒疯，紧追不舍，用脚又对胡某进行踢踹， 哎呦， 随后呢李某又对驾驶员马某进行了殴打，先是踹了马某一脚，接着又打了一下马某胸部，马某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挡了一下， 嗯， 这公交车的行驶轨迹随即发生了偏移， 就是 像人家正开车呢， 对，方向盘就动了嘛。 哎呀，马某啊用左手死死地抓住了方向盘，才让车辆保持了正常行驶。随后马某就是咱的驾驶员师傅啊，就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拨打了报警电话。那民警呢也是迅速出警抓获了这个李某。当然酒醒之后他也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 嗯，当然了，这个肯定是现在是第一次哈、啊、这妨碍公共，这妨碍安全驾驶罪。 是 啊，这太危险了哈、 嗯、没错。 所以喝完酒之后一般常见的这种表现哈、啊 嗯、 回家睡觉的，这还算基本上算安全。 嗯， 撒酒疯呢像这种就是比较讨厌了。 可不是吗？ 所以旁边跟您一块喝酒，跟谁喝酒的谁就得负责。 就旁边的也别劝酒是吧， 哎， 您没那么大量就别喝那么多。 是啊，管着点自己是不是。 嗯， 来看看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嗯，花草树木也说下雨了，好多地儿都下雨了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海淀西三旗玉新那一片。 现在咱们直播间这个天反正比刚才是稍微有点阴、 啊、 但整个天还是蓝色的， 蓝天白云，反正我们东边看国贸还是蓝天白云呢。 嗯 啊，现在北京的地方太大了， 还是从西边开始下的看来是、 哎、 拼音说我们家不点外卖，因为时间啊有的是啊，如果想吃的话就直接去堂食了。 嗯， 因为现点现吃，新鲜又美味。 哎，这个图像是一个什么图像，你看一眼你能看得出来吗？ 这是不是电视信号发生故障？ 小飞象吗还是什么 啊？是吗？ 我也不知道啊， 眼神不好、 啊、点外卖呀，麻辣烫和麻辣烫是吧， 麻辣烫 YYDS 是什么意思，在后边写了 永远的神啊，形容一个东西特别好、 哦、就爱吃麻辣烫， 我特别喜欢吃麻辣烫、 哦、 麻辣烫是永远的神 YYDS、 哎哦、 表达一种赞许赞叹， 嗯，就是年轻人的词儿、 嗯、 是吧、 哎、 就是喜欢麻辣烫， 算是一个最近的流行词吧。 你爱吃麻辣烫吗？ 还行，还可以。 你一般会在麻辣烫里边挑什么呢？这不是有一排货架吗？选各种各样喜欢吃的。 反正一般绿叶菜我都不选。 嗨， 肉食各来一点吧。 哦， 就各种串嘛。 哦，热菜一点不选。 我就不太喜欢吃绿叶菜， 就贵， 觉得没什么味儿。 对对对，行，明白了、 嗯。但是粉丝我有的时候会选。 嗯，魔芋丝呢？ 魔芋丝。和宽粉条不就是一个粗一个细的区别吗？ 看得出来你确实一个是美爱吃肉的一个姑娘。 嗯，差不多吧。 啊，可以可以，这怎么吃都不胖，你说这不是气人吗？ 这就叫凡尔赛是不是？ 那就这么一说呗。 行行行、 啊、我们就那么一听， 你就这么一听吧。 然后呢8398说外卖一般会点鱼，生的熟的都点过、 嗯， 鱼，昨天那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说了是吧， 聊怎么做鱼， 爱吃鱼哈、啊、 但是你点鲜的还得回家自己处理处理， 人家会自己做呗， 嗯， 是吧， 当然有一些可能送过来内脏起码已经摘掉了，处理的差不多了、 嗯、三去， 去内脏 啊， 然后把鳞去了 啊， 再去个腮 啊，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啊，三， 那差哪儿了你倒是说 说，我也不懂啊，我就看那超市里边有一个袋儿，上面写着三去大黄鱼， 反正就是人家给整的差不多了， 哎，基本上 回家就好捯饬， 都给说捯饬好收拾，反正 好 做好，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像居士也说在安外北院啊，然后呢，刚才还蓝天白云，现在风雨交加，所以这个确实提醒大家，要外出的时候、回家的时候要注意防风防雨哈。 弗莱格子也说啊，说刚才咱们不说那个楼顶、屋顶漏雨的事儿吗？说呢，二楼就是高楼的最后一层的下水，我们家呢也经常会冒水，有可能就是下水道的老化，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老楼、 老 小区 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哎，也是希望物业啊、居委会啊，包括咱们普通的住户啊，互相本着把事情解决好的这种态度哈、咱们把这事儿办好。 你说咱今天说外卖这事儿，备注就说了，哎，我要说出来可能没人信，我从来没点过外卖、也不叫外卖，不过可能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啊，人家打算最近要点一次外卖、完成我的处女餐。 嗨、可以尝试一下啊，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离家近的，你要看一下外卖的配送时间啊，个人经验啊，像那种准时宝，尤其是着急吃饭的时候，反正您可以尝试点一个， 如果超时了可能会有赔付是吧？ 对，当然也没多少钱，关键的话就是小哥，外卖小哥可能一看到有人点这个呢，会先给你送。 哎呀，你这不是增加人的精神压力吗？ 这倒也是哈、反正也是希望平台多为外卖小哥选择更多的一些这个支付的方式是吧、然后时间别催那么紧。 是的，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或收看我们的大城小事。 明儿我们有视频直播， 哎，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哈、视频直播， 没错。 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 新闻广播北，不是那个新闻2021， 明 儿 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我要向前望，东望 千里。 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